我有孕 啊， 那不成怪物了吗？ 怀孕呐， 你 然后孕调之孕，您得唱出河北梆子味儿来。 那怎么孕呢？ 啊，怎么孕都不知道了，这位 啊， 你听我教给你 啊， 这头一句啊， 啊， 丁山儿该来了，按照河北梆子那么唱啊， 啊， 丁山儿。 谁唱啊？ 你唱， 我唱，你是干嘛呀？ 还是我不教你吗？ 你教给我 啊？ 我用你教会吗？我用你教会吗？哪儿的事情啊？ 哎呦， 这大驴嗓子，你嚷什么呢？ 什么叫大驴嗓子？倒打一耙！ 真是， 你会唱？ 这是我这句。 来来， 老弟， 您唱， 对， 您来， 是的， 哎， 你怎么？ 您来， 真是，哎好，定上，还定，哎。盯上不唱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不唱了？ 你这人没戏德。 我怎么没戏德呀？ 你看我这刚一张嘴 啊， 赶紧拿扇子把我给挡上了，不让亲爱的朋友们看见我的妙的表情，就嫌你一人，对不对啊？ 您 就我这么漂亮，他挡着我。 哎呦妈呀！您怎么不明白呀？您这句唱 啊 是慢脸哭头叫板。就您唱这句的时候还在后台了，没有和广大的观众见面了，我们拿着扇子挡住您，这就好比是门帘儿。 哦，这么回事。 对呀， 啊，我这就在台帘里边唱的。 是啊， 扇子好比门帘， 没错， 啊，这我误会了。 你别误会， 您别见怪，我知道这是门帘。 哎， 是， 哎， 哦，好， 这就成了。 丁山，丁山， 你干嘛你？ 怎么了？ 你不好好唱，你摸我脑袋干嘛？ 不是你讲理不讲理？ 我哪点不讲理啊？ 你这扇子什么呀？ 门帘啊？ 还是的，我扶点门框啊。 没有，这台上有门框吗？这个 没有，不扶不完了吗？其实白脸干什么的？丁山儿。 唱头一句怎么唱？ 头一句 啊， 我的二分河湾前那去大雁， 跟我们这差不多， 都一样 啊。 是， 这个二一句跟头一句不一样吗？ 多新鲜呢！ 二一句， 天到了这般时也不见归还。 哦，好像还有三句吧。 你太聪明了， 是不是？ 当然有三句了。 三句是， 你哪句不会？ 不是，这不跟你对对唱吗？你们有三句没有？ 有啊。 你们那三句是什么？ 将身儿我坐之在那窑门以外。 你瞧瞧，